咁啊，當時建衛同志啊，咁啊，佢就帶住個七枝金蓮花咧，就去到二燈佛前啊，就站在佛像。咁啊，建衛同志買咗五枝蓮花，佢就化成呢個四柱寶台。咁啊，台上有佛啊，係自家輔助。咁啊，呢個青衣嗰兩枝蓮花咧，就化成啊兩枝寶柱，左右莊嚴。咁啊，此一段故事咧，就説明耶輸陀羅佢率真啊為呢個國王青衣嘅時候，咁啊發下呢個痴願，所以生生世世啊感受呢個生死之苦，咁就名為佢就貪愛為苦啦。咁啊，一念分修就無漏善故啊，就話佢若一心一意修呢個無漏善業，若在呢個小乘人嚟講咧，就係、是、空無相無作個三三昧。咁啊，佢修此個三昧之時，佢就心不圓境啊，咁啊，復處呢個三界見思煩惱，得以遠離真愛，所以耶輸陀羅得正阿罗汉啦，咁啊，既然正阿罗汉啦，我哋就叫佢已得出前啦，已经咧系得到啊出嚟呢个三界爱欲嗰种嘅情况，咁啊，佢哋已得出前啦，咁啊话得出前咧，就系在魔身强里，佢只系正呢个三果阿罗行。咁啊，欲界九品思惑虽然啊断尽啦，但系还有上二界嘅七十二品思惑未断。若是话积尽修行，今生可以证阿罗汉果。咁啊，即使未能啊，佢舍身之后，增到呢个四禅天修行啊，尽取上二界嘅七十二品思惑，亦可以得证正果，超出三界。所以话佢就话得出前，即系咧佢现时嘅境界咧，只系证到三果阿罗行啦。咁啊，若是话进一步修行咧，咁啊亦可以得出三界正阿罗汉啦，再不受呢个三界嘅生死苦，再不来三界啊入呢个父母胞胎，再不为呢个三界啊。所有的真爱所前方，他说画得出前，他就画梦的受机啊，指的是约这个耶稣陀罗在法会中，他闻这个一定的妙法，进入大正果位，那么有这个成佛的希望。那既然他有成佛希望，那么所以佛就为他受机呢，个画者呢就得到梦佛受机，即是证小果之后证到阿罗汉果，咁佢再闻一成妙法啦，咁佢再发大心，咁啊当然就有成佛嘅希望，所以或者会得蒙受记，如同啊在《法华经》，佛咧就为佢受记将来成佛，名为佢就具足天文光相佛。咁如何自欺啊？咁啊上流恭听咧？咁啊，佛啊同阿难讲，佢话以上呢两位女子，即系摩身强女啊，同埋耶稣陀罗，佢由于发奋向上，都能得正正果啊。咁啊，亦都说明呢个修无漏业嗰种嘅重要性。咁啊，何况你阿难啊，系个堂堂大丈夫。咁啊，点可以自暴自弃啊？反而不及一个女子啊，而岂不自勉嘛？咁啊，如何你自欺？咁上流观听咧，观就系观望。咁啊，仍然个心里边讲啊，佢话将为如来都为我三昧啊。咁我使乜自己去修咁辛苦啊？咁啊，叫做观听咧，就属于多闻。你即使多闻，由于你不修啊，咁就不能发呢个决定进取心，所以常留恋呢个多闻。咁啊，如果你常留恋呢个多闻而不知为修习啦， 不修呢个无漏业啊，咁你又点可以得到呢个出世正果啊？咁以上咧就答难，再执妄缘呢一科已经讲完，咁亦即是迷因缘无性呢一科咧已经讲完，咁亦即是咧更片如仪呢一科咧讲完，咁亦即是正宗份，就系六大科中啊，咁第一大科显如来藏妙真正圆三谛理。这一科呢讲完了，这个文呢就是从第一卷啊，就是阿难见佛就顶礼悲泣恨无此来啊，由那次开始直到到现在呢，画得出前就画蒙受记啊，就如何自欺上流观听，咁此一大段咁几卷经文呢都是属于正宗份六大科中呢第一科显如来作妙真正圆三谛理。咁啊，到此咧已經咧係講完。個阿難及之大眾，個文不自悔，疑惑消除，就心不實著，身意興安，就得未曾有啊！重複悲淚，頂禮佛足，長跪合掌280年。咁無上大悲，清淨寶王，善開我心，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掌。忍诸沉明，出于苦海。个世尊，我今虽成的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灵山，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莲妙觉王刹。个如来复着多闻无功，不计修习。我今地由吕薄之人，不明天王，赐予华屋。虽获大集，要因门入。咁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在会诸蒙暗者，端者小乘就不获如来，无疑涅槃，本发心路。另有学者同学是复仇的攀缘，得陀罗尼入佛之殿，作是语以五体投地，再会一心就处佛持子。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呢？就屬於正宗份嘅第二大科，就係事不生滅，為本修因，就妙三觀門。咁啊，經文咧就從始終啊開始，話阿難及諸大眾聞佛智慧疑惑消除，就一路至到第七卷啊，佢話我以寶柱穩碎其手，即猶如微塵啊，行令此人。所作無緣，咁啊到嗰次為止咧，都係屬於正宗份嘅第二大科，事不生滅，為本修因，妙三觀門嘅經文。咁點解在呢個第一大科，顯如來藏妙真如正圓三世理之後，咁啊第二科咧就隨即啊，事不生滅，為本修因，妙三觀門咧？咁因为阿难从淫室归来，咁啊请佛开示啊，咁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善罗，咁妙三观末最初方便。嗱，咁十方如来所得成嘅菩提，就系由于啊修呢个妙三观嘅行门，咁啊呢个妙三观门咧。就是属于成就无上菩提的方便了。但我们欲想修这个妙三观门，我们先要开这个圆顿解，所谓悟后而修呢，方明为他的真修。所以圆觉经里面讲，要修三观门，一一都说，就说悟净觉，以净觉心，取净为行，又或悟净圆觉，以净觉心是取幻为行，又说悟净圆觉，以净觉心是不取为行，就是说明修此妙三观门，一一呢都要悟净圆觉，以净觉心是为本修因。咁啊，亦即是话咧，你先要开悟啊， 你然后先至可以咧修此个妙三观门，所以开悟啊，大彻大悟啊，开呢个圆顿解咧，就系为修妙三观门之方便，咁啊属于方便中之方便啦，名为佢嘅最初嘅方便。所以上一大科开示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就是求阿难啊最初方便之请。咁阿难及诸大众，咁啊闻佛开示，咁啊释迦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之后，咁阿难及诸大众都已经开悟啦，得到呢个圆顿解。咁啊，既然开悟，咁啊正好咧从悟起修啦。所以佛一开示啊，要佢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咧，念三观门就系、是、答阿难啊，所谓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念奢摩诃三摩前罗之请。咁啊，此个不生不灭心，咁啊即是系正圆觉心嘅别名，咁啊亦即是系此经嘅常住真心。正正明体，咁啊！现在佛开示阿难，要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咁就以呢个圆觉经所讲啦，以呢个正觉心取正为行啦。明虽然有别，但系理论咧就系相同啊。同时要开悟之后啊，悟后而修，方明佢就真修。所以若是我哋一个修行人，能够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你就可以渐修渐断渐证啊！所证之果咧，亦系不生不灭。因为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而证呢个不生灭果，咁啊因该果海咧。嗱咁啊，佛证呢个不生灭大波涅槃常乐我净嘅妙果啊，系由呢个不生灭心为一，咁啊果就摄于呢个因缘，咁啊说明系因果一致。咁啊阿难，与共大众因为闻上科而大开圆解，就方能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若是未悟以前，至于所谓乜嘢叫做生灭，乜嘢叫做不生灭，都唔能够辨别啊！因为佢向来所用嘅都系以呢个生灭心为本修因，咁啊欲求佛果不生不灭，就系、是、无有是处嘅，就如同以沙嚟的作饭啊，必定不能成饭。咁啊，亦有人用呢个泥啊做一件器皿。你欲想去坚固永远不坏，是无有是处的。若见你开悟之后而修呢，咁先至说为啊，以不生灭为本修因。若以此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咁就行行契道啊，就步步归真。所以悟后而修，名为叫做真修啊。若是悟如来藏经，本妙圆心，非世出世故，所谓一空是一切空啊！咁啊，依此而作观咧，就成就呢个妙奢摩诃空观。咁啊，若是话悟如来藏圆明妙心，即世出世故，咁啊，依此而作观咧，就成就呢个妙三摩菩提假观。咁啊，若是话悟到如来藏妙明心圆，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咁依此而作观咧，咁就成就呢个妙善罗中道观。咁三观之中，除修一观啊，都具足三观，所谓称为叫做妙，名为叫做妙三观门。咁啊，以呢个妙三观门能够复断三烦恼啊，咁啊证得三菩提。若是话妙奢摩诃空观成，咁就断法界嘅自知啊， 咁啊，正得呢个实智菩提。若是话妙三摩钵提假观性，就断呢个法界嘅尘沙，就正方便智菩提。若是话妙善乐中道观成就啊，咁就断法界无明啊，就成就呢个真正菩提。咁啊，由三观力断三烦恼，成三菩提。所以此个三如来藏就好似方向嘅坦途啊，咁啊亦如同目的地嘅宝舟，咁啊妙三观门就好似降车骏马，咁啊虽然本有藏迹同佛，咁啊若不起呢个妙三观嘅妙行啊，精进修习，点可以成佛呢？就如同一个人，你虽然知道你方向坦途，知道呢个宝舟，你若是唔策马驱车前进啊，你就无法到达你个目的地。所以现在阿难及诸大众，既然闻上科几卷嘅经文已经开元顿解，大彻大悟，所以佛呢就在此中啊，开示佢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由开悟之后啊，咁啊从此起行啊，以不生灭为本修因而修呢个妙三观门，断三烦恼，正三菩提，咁啊岂不是成佛啊？系有机会噶嘛？咁啊，此个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就分为两科，现在第一科叫做为当机是圆通本真，咁啊，始终个当机啊，就系指阿难同埋法会呢个有学大众，咁啊，因为阿难佢一向多闻啊，循经流转，咁啊，现在佛咁啊，欲想令佢就路还家，无需要改途换志。所以开示佢呢耳根嘅文证啊，为呢个圆通嘅本根。咁啊，唔单阿难，咁啊具多文证，耳根猛利，佛啊开示佢从呢个耳根咧嚟到入门，乃到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啊，于呢个六根之中咧，亦系最猛利呢个耳根。咁啊，亦都应该从呢个耳门咧系入到，所谓反问问自性啦，咁就正正无上道。咁啊，若是话你想反问自性，得到呢个圆通妙果，所以一定咧就要一门心啊，即系反问自性。因阿难最猛利嘅系呢个耳根。所以佛於十八界中，咁就三嘴六根啊，从根正入门，在呢个六根之中啊，就单选耳门，就系为阿难大众啊呢个圆通嘅本根。因为佛嘅密意咧，其实本经啊次次咧都是阿难咧从呢个耳门入道嘅。嗱，例如下文所讲。就话如今欲业生死欲流，反从流根就自不生灭啊！佢话当然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就谁不圆满。佢话若能于此悟圆通根，就亦比无始即往欲流得成圆通，与不圆通地日业相配。咁啊，圆通根。以共呢个不圆通根啊，既然有日劫相配啦，所以就不得咧不选择，要依呢个不圆通根嚟到入道咧，你修行就要一劫咁长时间。若是话你依呢个圆通根去修行咧，要修一日就可以得成就，所以叫做日劫。相配啦，嗱咁啊，下文咧就又讲佢话以上不从动静合嚟， 前邊通則增益明暗。嗱，咁啊平常講呢個六根，咁啊一定就以呢個眼根咧對呢個明暗為先嘅，佢嘅次序就係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六塵咧就講色聲香味觸法，所以六根咧就以眼根為先，所對嘅六塵咧就以呢個色塵嘅明暗為首。但我哋剛才所念呢一段經文，所謂以暫不循動靜，合離田線通失生滅明暗。咁啊，呢個六種情景咧，就以呢個動靜嘅精神為先啊。嗱，咁啊，既然始終嘅經文六層之中，就係以呢個動靜嘅精神為先啦。咁啊，動靜所對嘅，當然就屬於呢個耳根啦。佛嘅物意咧，就是暗示啊，我哋要從呢個耳門入道。咁啊，又阿難，佢就懷疑呢個聞聲咧，所謂離塵就無體啊。有音聲嘅時候，佢哋有無聞聲啊。咁啊，冇音聲嘅時候，佢哋叫做無聞啊。以為呢個聞聲離開呢個音聲，就無實體性，所以向下第四卷文盡之時，咁啊佛咧就即中現象，顯示呢個文性咧係常住。有音聲之時，固然有文性啊；即使冇音聲，咁啊亦都有呢個文性啊。佢亦聽到咧，家下咧佢係冇音聲，咁啊佢知得佢家下係冇音聲啊，咁啊證明呢個文性都係存在咧。咁啊，説明有音聲，固然能聞；有聞聲啊，個即使冇音聲咧，佢亦都能聞啊。知得佢現在係冇音聲，咁啊，説明呢個聞聲咧，就唔係話離塵就無體，咁就暗示咧，我哋呢個聞聲啊，就係不生不滅喺常住。咁啊，耳根聞聲既然不生不滅喺常住啦，咁我哋應該依此呢個耳門嚟入道。嗱，咁又文中所謂解根嘅喻悟啊，咁阿難言就未達圓通本根，所以佛咧就請十方諸佛啊為阿難説，咁啊十方如來異口同聲都係咁樣講啊，佢話生死涅槃就唯耳六根，更非他物。咁啊雖然咧説六根，但係物耳咧仍然是指呢个耳门圆通啊，指呢个耳根为呢个圆通嘅本根，但可能又未明白，所以佛就斥令二十五圣各尘圆通啊，就正显发发头头，就皆可入道，无需选择。十方如来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於其中間都亦無優劣，法法都可入道。但係你阿難根正下劣啊，就未能於中圓自在位，咁就要選擇啦。因此佛斥命文殊師利菩薩，咁啊揀選圓通於呢個二十五種法門之中啊，揀去其他二十四門，單獨選呢個耳門。为阿难以及初心大众啊入道嘅方便，所以话大众及阿难就旋语倒文机，反文文自正，正成无上道。又话堪以教阿难及末尘论啊，佢但依此根修，圆通超如者，就真实心如是，就系、是、正正即即啦，开始当机。以呢个耳门为呢个圆通本根，乃一切初心嘅大众，亦都以呢个耳门为呢个圆通本根，乃至到末世嘅众生修行，亦都应该以呢个耳门啊系圆通本根。咁啊，此一大科咧，咁啊就分为两科。咁啊，现在初科咧就系探领述情。探就是当机探佛的大慈悲， 所謂心因難報啊，就係領咧，就係領解佛開示，話徒問就無功，不如真修有益。咁啊，因此蒙佛鼓勵，熟成多聞啊，並非話完全無功。若是話多聞真係無功嘅，啊點可以聞法悟道呢？而原則上佛所講話多聞無功呢，係一種鼓勵，就係、是、鼓勵阿難啊，你雖然係多聞，但係不如呢個真修有益啊，就等於話你多聞之後，如果真修實行，咁咪一定就可以得到實證。所以當機阿難啊，咁就請佛開示呢個真修行法。咁啊，如果佛在此中開示我等呢個真修行法，我哋從此就可以退而自修，日後就可以斷煩惱，證出世嘅正果啊！咁就唔辜負佛嘅慈悲嘅教诲啦。嗱，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咁啊，一共咧就分成八小段啊。由开始至到得地寻友，就系属于第一段，所谓叙述领解。由呢个从伏悲类至到二百佛言，属于第二段咧，叙述正佛嘅仪迹。由无上大乘至到出于苦海，就是第三段啊，叹佛大慈，因心难报。由世尊下至到妙觉王刹，属于第四段，叙述多闻咧非全无功啊，由多闻力故，就可以悟得呢个万法为心。跟住嚟复得多闻无功，不必修习呢两句经文咧。属于第五段，所以述佛所赞。他说我今由于礼薄之人，一直至到要因门入，属于第六段。阿难自述虽不如，但未知下手收拾，那就述成启请之由。他唯愿如来下，一直至到入佛之殿，属于第七段，正式呢启请真修的方便。那么作事语语以下属于第八段，就是请佛呢决定开示。那么现在呢文中的话，他说阿难及诸大众和文佛智慧疑惑消除心五十障，身意兴安，得利勤有，此就属于八小段之中。那么第一小段就是叫做叙述领解，就是问佛开示个菩提涅槃，不是因缘自然，咁就得随意幻。但系诸法虽多，不出呢个真妄二种，菩提是真，烦恼是妄啊。咁啊，真既然非是因缘自然，烦恼之妄咧，亦都唔系因缘自然。咁啊，类推咧。既然真妄二法非是因缘自然啊，咁啊一切法亦都唔系因缘自然，所以计因缘自然嗰种嘅疑惑咧，咁啊从此咧就系、是、消除啦。咁就叫做文佛智慧嘅疑惑消除。咁实相就系我哋嘅心，咁啊悟到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啦。所谓不变随缘，咁就非是自然咧。咁啊，随缘不变，咁就非是因缘啊。咁我哋悟到呢个藏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落于呢个自然，亦都不落于呢个因缘，就悟到呢个中道实相嘅本体咧。非因缘就非自然啊，咁就叫做心悟实相。个真意就兴安，咁啊，因为疑惑消除，心无挂碍，好似一个人担到好重嘅嘢，咁佢突然间放低啦。你话系唔系身心兴安咧？ 咁啊，當然就係真心興安啦。咁啊，得利朋友，咁啊，向啊所聞之妙法咧，為向來所未聞嘅。咁啊，今日所聞之妙法，既然為向來所未聞，所以佢就得利朋友。咁啊，同伏悲類就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百佛言，就係話既然已經心悟實相，又得到身心興安，咁啊應當歡喜絕對喎。咁啊點解佢要重複悲慮咧？就因為想起啊，出家以來直至今日親佛多年，咁啊其他人咧早已開悟啊，但係自己仍然未開悟啊。咁啊現今蒙佛不捨慈悲。咁啊，多翻个开悟，然后先至开悟。咁啊，自觉惭愧，不禁系悲从中来。佢因此就下来，咁啊，然后就顶礼佛足，佢又长跪合掌啦。咁啊，然后就同佛讲，佢话无上大悲。嗱，咁啊，大悲咧就包含呢个大慈噶，因为通常讲都系大慈大悲。所以有大慈就包括有大悲啊，有大悲咧，咁啊亦都包括有大慈。所以始终话无上大悲咧，咁啊应该亦都包括无上大慈啊，咁啊即系无上大慈悲啦。咁啊慈就能以众生乐啊，悲咧就能够拔众生嘅苦。咁啊大菩萨奋正三元慈。未曾圆，唯有佛呢先至究竟啊！咁啊，证到呢个大慈大悲，唯有佛边就可以以此究竟个大慈悲嚟到化度众生啊！所以佛呢就称为叫做无上大慈悲，咁啊亦都可以说咧所谓佛慈广大。咁啊，清净嘅宝王啊，就系忏佛诸惑正尽，佢易死的永亡，所以就得到清净啦。咁啊，宝王咧就系赞叹佛啊，做得的个所谓自圆理满，如同嘅宝王。咁啊，若要话叹佛嘅大慈，就能以众生呢个菩提过法乐啦。能满众生所愿，咁啊亦如呢个宝王一样。佢话善开就我心啊，佢话我心一向堅如铁石，所谓闭塞不通啊，呢个我执太重。咁啊，现在闻佛开示，令我心开意解，令我悟得万法为心啊，所谓空阔无碍，咁啊叫做善开我心。咁啊，能于如是种种因缘，就方便提掌。咁啊，乜嘢嘅就种种因缘嚟到方便提掌咧？就系、是、如上文佛讲，佢话以虽然益自来秘密妙言，但系不如一日修无漏言啊。咁呢就属于咧，咁啊善巧嘅因缘嚟到对阿难一种方便提掌啦。即系话你即使力劫咪益自来秘密妙言。你即使点样个多闻啊，但系比唔上一咧真正修呢个无漏业啊。咁啊，后嚟又引两位女子，咁啊由于个真修实证啊，咁啊同时足因就画得出前，就画无受记啊。咁啊，两位女子都尚且如此啦。咁你阿难系个大丈夫喎，咁岂有话比唔上一个女子？咁啊，应该要从文思修啊，入三摩地。咁啊，如是咧，都系佛大慈悲啊，以呢个种种嘅因缘善巧嚟到方便对我阿难咧，系提携长面啊，要我从文思修。咁啊，忍诸沉溺，出于苦海啊！众生于呢个无名妄想中，所谓名无所知，咁啊现今佛慈悲重重开示， 咁啊令我等心光顯發，文法開悟，從事真修咧，咁啊漸漸就可以與你相應，呢個生死苦海從此就可以出嚟。佢話世尊，我今雖成地如是法音啊，佛話世尊啊，阿難話，佢話世尊，佢話我阿難雖成佛嘅慈悲，所謂妙法開示，但係未曾得到真佛受用啊，所以名為叫做雖，即係阿難話世尊，我阿難現今雖然咁啊成佛嘅慈悲啊。咁啊，如是上来咧，种种开示我呢个微妙法音。咁啊，知如来藏就妙觉灭心，遍十方界，知者就系悟也。啊，咁啊，迷嘅时候就以为心性，就决定或物即心之内。但系悟嘅时候咧，先至知得咧呢、这个妙觉灭心就遍十方界啊。咁就叫做知即悟，悟得呢个如来藏性咧，呢、这个妙觉明心啊，系遍十方法界，不含欲如来十方国土嘅清净本源，就妙觉王刹啊。咁乜嘢叫做含与共欲咧？啊，咁啊照经文，佢无不还此，无不还归此法界，咁就叫做含。若又无不从此法界流咧，就叫做欲啊。咁有经文讲，佢话一切因果世界而尘，系因心成体，咁就名为叫做含啊。佢话说法所生为心所现，咁啊既然为心所现，咁啊叫做欲，咁啊合埋呢个就含欲。喺如来十方国土。就是指这个凡性同居土，清净呢就是若这个方便有余土，咁啊宝严呢就是若这个十部庄严土，咁啊妙觉王刹呢就是若这个常寂光净土，那咁啊佛就是净这个常寂光净土，自受用呢当然是常乐我净，但是以大慈悲之故啊，咁啊从体起用，随化三土，摄三土的众生呢都皆归常寂光净土啊，咁啊亦都是佛呢所谓出世的本怀，因为佛出世啊，同以度众生为目的，令一切众生呢都得成佛道。所以随化三土化度众生啊，归于呢个常寂光净土咧，就是佛出世的本怀啦。嗱，咁啊土就虽然系有四种不同，但系不出一心啊，所以名为佢就含欲。咁啊，现在我哋知得此个如来座妙真如性啊。能够含欲四种清净国土，这些完全都是由文法所获得的利益，所以佛说多闻无功就此不尽言，亦都说明多闻并不是说完全无功，只不过如果多闻不知不周，当然就不能得到实证，就等于说佛就要鼓励阿难要从文之修，又多文多思多修啊，咁啊当然就会多证啦。所以如来复杂多文无功就不必修习啊，就是说多文就是唔得真修咧咁有益处。咁啊亦即是话你多文之后啊，你一定咧要真修。一定呢要实行，不是由闻而知而修行啊，先至可以得证啊。所以古德讲，你说得一丈，你就不如行得一尺啊。你虽然说一丈咁远，如果唔行咧，你一步都唔会起程啊。 咁啊弱智人咧行得一尺，咁啊就有一尺嘅好處啦。所以說得一丈就不如行得一尺啊。咁啊亦都説明你多聞説得點樣嘅玄妙啊，但係你仍然要實行先至可以得證啊。所以龐大師講啊，佢話一皮就隔一皮，佢話君子就不如耳啊。咁譬如坐禅就正讀中，讀中就正有為啊。我哋坐禅咁啊參究自己嘅本性，咁啊當然啊勝過只係多聞讀經啦。咁啊如果讀經你多聞都唔錯啊，咁啊比之嗰啲有為化啦，即係生生滅滅，你就冇呢個多聞性啊。你唔知啲一切法咧都係生滅有為，咁啊為法所轉咯。咁啊若是我哋能讀經有呢個多聞性咧，我哋知啲一切法疑惑，一切法都係生滅。咁我哋知得个疑惑就生滅啦，咁我哋由是呢咁修行，咁由是参究自己呀呢、這个不生不滅嘅本性，咁然后先至可以开悟呢，悟得自己本有嘅生性呢就係、是、不生不滅。所以话坐禅就係、是、正过读经呀，咁读经呢多聞呢，咁正过呢无聞。他说我今犹如吕伯之人，不无天王就赐予华屋，虽获大赞就要因门入啊。此段经文就是正一呢述明，虽然已经是开悟啊，但是未知呢这个下手的收集就述成呢去启请之由。他说我今犹如吕伯之人，吕即是呢六叔啊，就名为他做女，你在这个陆地就叫做女。如果水叔呢在这个水上住啊，就名为他做伯。那么吕伯之人，无论你是在陆地住亦或在水上叔啊，都是天涯海角就无家可归。那么现在忽然蒙这个天王啊赐予这个华美广大的屋宇，咁啊从此不以衣主啊，咁啊属于不幸中之大幸。但系虽然你得到一间大屋啊，但系未曾知得呢从边一个门口入喎，咁啊不能受用啊，就等同未得，就成幸中之不幸。咁就譬如众生啊，他常在生死海中漂流，所以我而为天就我而为人，我而为地狱饿鬼畜生星尘无定。咁现今蒙呢个大国天王啊，咁开自如来藏念真如性，咁具足无边功德，咁虽然开悟未得真修，未曾得到真实受用，咁就唔同未悟啊。所以向下咪天王就斥诸公将开出二十五门，但係不知何门啊，就叫做大吉大利。所以后来呢再搵一个风水先生呢为佢选择，睇下边一个门口大吉大利，咁然后入火啦。咁就譬如佛啊斥命二十五圣各尘圆通，咁正显佛头头皆可入道，但阿难根顿就未能于中原自在位啊。所以佛呢就斥命文殊师利菩萨于呢个二十五年中选出呢最圆最顿呢个耳门，系为当机入道嘅方便。咁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